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3月、4月间，好莱坞进口大片在经历了市场冷冻期后，急需一部大片来缓冲市场的尴尬，而这个重任自然是落在了中国市场有着强势吸金能力的巨石强森身上。4月13日，由巨石强森领衔主演的好莱坞特效大片《狂暴巨兽》在中国正式公映。游戏改编电影，爽快的爆米花大片，不错的战斗特效，强森的这部影片虽然剧情老套，个人风格趋于固定化，但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最终票房净收10.04亿人民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狂暴巨兽》。由《末日崩塌》导演布拉德·佩顿执导，巨石强森、纳奥米·哈里斯等联合主演的美国科幻动作影片《狂暴巨兽》，讲述了因为一次基因实验出错，将一只猩猩变成了狂暴难驯的庞然巨兽，继而又引起了其他动物基因变异的故事。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影迷们纷纷表示很不错的电影，刚看了精彩又震撼，电影超燃，每一帧画面都能直戳内心，每一秒内容都能让各年龄层的人群找到嗨点，人间自有真情在，动物是我的软肋，居然看哭了。到底影片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情，会不会感动到收音机前的您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狂暴巨兽》。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基因能量公司耗费巨资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建造了太空实验室雅典娜一号，公司总裁克莱尔窃取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太空实验室进行病理毒株实验，内部代号狂暴计划，实验结果完全超出了预料，接受毒株的小白鼠变得极具攻击性，力量和速度大幅提升，体型也快速成长，仅十几分钟，小白鼠已如猫一般大小，在实验室里横冲直撞，多名实验人员惨死。实验室唯一幸存的工作人员带着3枚毒株样本逃进救生舱，小白鼠猛烈撞击舱门， 也只是在舱门的舷窗上留下了几道裂痕。但是返回地球的救生舱在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高温，让已经有裂纹的舷窗经受不住炙热，发生碎裂，救生舱解体，唯一的幸存者也遇难了。这时救生舱里残存的碎片划过天际，坠落在了圣地亚哥动物保护区。得知这样情况的总裁克莱尔立刻请来私人武装组织去样本的坠落地进行回收，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装样本的容器已经泄露，而释放出来的实验气体已经将圣地亚哥保护区的三只动物感染了，这其中就包括一头叫做乔治的大猩猩。这头大猩猩在一夜之间长高了2米，并且原本温顺的性格突然变得暴躁，还打死了熊山上的一头大黑熊。为了防止更多意外发生，也为了了解乔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乔治被暂时关在笼子里，而一直看护乔治的灵长类专家戴维斯让助手对乔治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检测化验。拿着结果后，助手找到了戴维斯。 乔治的化验报告出来了，情况不太妙。 这不可能，神经肌肉突触活动急剧增强，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他本该死了。再测一遍。 我测了3次，数值每次都会上升。这事儿我们不能瞒着，动物应急小组一直在问，政府方面的电话我也没有接，我该怎么交代？ 什么都别交代，那不是他干的，看看他，他是被人害的。 Davis，他杀死了一头灰熊，像折牙签一样折断了灰熊的脖子。 规程上说，一旦动物出现攻击迹象，立即将其隔离。我们照做了。 这严重性超出范围了。Davis，看看他。 我正看着呢。 你认真看着他。那不是我们熟悉的 George。 这事汇报上去，他必死无疑。我不能让他死。 我尽量帮你挡着那些人。 好的，谢谢。 经过思考，不能接受这一切的戴维斯开始叮嘱大家下一步要怎么做。 好了，大家听着，我要找到知情者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找到了，不，准确的说是他找上来了。 你就是 Davis Oak 耶，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什么帮助？ 我是 Kate Caldwell， 基因能量公司的基因学家。你找回了我的研究样本。 你说这个吗？ 你应该已经给他做过残余颗粒的检测了吧？ 当然，我当然做过检测，每次发现新玩意儿我都会检测。艾米，快拿去做个微粒残留检测。 那个得还给我。 先说正题，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比如那玩意儿到底让我朋友怎么了？ 我不能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哦，好吧，那我们没法互相帮助了。凯特·考德威尔，幸会，送克尼尔森。 他在变大，对不对？而且速度非常快，对吗？他增加了力量、速度、灵活性，还表现出了这一物种很少见的攻击性。 跟我来。 随后，二人来到囚禁着乔治的笼子前。 昨晚他还是2米高，200多公斤，今早就长得快3米高，400多公斤了。 他的毛色怎么了？ 他有白化病，有这种病的大猩猩目前只剩他一只。 乔治看到戴维斯进来，指了指自己的嘴。 他还会手语？ 对，他会。他说他饿了，兄弟，给乔治拿吃的。别着急，他去拿了，兄弟。 这也不奇怪，他肯定是饿坏了，因为他长得非常的快。 不奇怪，昨晚他杀死了一头灰熊，那可是强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你倒是跟我说说看，这怎么能说不奇怪呢？ 你知道短回温重复吗？ 一种基因工程技术。 这技术更类似于基因编辑，我要说的是极端特殊的编辑结果。你看这个，看，鲨鱼是无限生长的，对吗？不停的生长，把这生长基因提出来，再结合比如说蓝鲸的生长速率，或者是西甲虫的力量，又或者是猎豹的速度， 于是就有了莫名其妙杀死灰熊的大猩猩。 我们公司研发出了很多种基因组合，所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异情况我们无法预测。 好吧，原理我明白了，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它长大了一倍。兄弟，快把吃的送进去。 是这样的，短回温重复序列只能一次改变一个细胞的 DNA， 但我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将变异信息在全身上下的每一段 DNA 序列上迅速的传输。 OK 先生，听我说，你如果想治好他，只能靠我。 乔治突然发怒，用身体撞击笼子门。 乔治不！ 乔治撞坏了笼子，从里面冲了出来。 大家都闪开！ 逃出铁笼的乔治窜到了游客休息区，游客们都被这三米多高的大猩猩吓得四散奔逃。这时，一架国安局直升机赶到，机内人员发射数枚麻醉弹，乔治挣扎了几下，轰然倒地。昏迷的乔治被押送到一架军用运输机上，一同被押过来的还有戴维斯和凯特。效力于国安局的拉塞尔探员亲自迎接了他们。 戴维斯 ，OK， 灵长类动物专家，什么什么什么的，哦，陆军特种部队。你是什么来头？某位神秘的王牌特工，不少地方还删减了，删减再删减。哦，这儿有了，转到联合国反偷猎特别行动队工作。我真巧啊！我跟你说，本人也特别爱动物。 别废话了，拉塞尔，我说过你让乔治上飞机等于自杀， 打着强力镇静剂呢。只要我们不叫他，他不会醒过来。 先生，抱歉恕我直言，以他的生长速度，镇静剂的效力是不足以撑到我们返回地面的。 我们考虑了他的生长速度以及加快的新陈代谢， 先生， 还有他循环系统里增加的血流量。我们可能不是飞机上最聪明的，但是我们做的也不赖，尤其是跟你啊，因为你的那些科研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在外面乱跑呢。 你说还有一个？ 哦，你不知道那头身长九米的狼？哦，先生，你这只超大个的猩猩已经不新鲜了。 老天哪， 奇葩的网友们叫他拉尔夫。 你为谁工作？ 先生，我为美国人民工作。 国土安全中情局，正义联盟， 是他政部。 这部门我听说过，其他政府部门是吧？聪明。 是啊，先生，聪明得很。科学技术一捅出什么大篓子，我就被叫来收拾烂摊子。 乔治会怎么样？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该被这样对待。 现在不管是不是他的错，他都很危险。 乔治能治好的。他参与设计了乔治感染的病原体，是基因能量公司的员工。 是前员工吧？凯特·卡德威尔博士，斯坦福生物化学系毕业，专攻方向为保护遗传学。2010年受雇于基因能量公司，不到两年前被公司解雇。这段更有意思，因窃取公司硬盘被逮捕，服刑13个月。我敢肯定，那段在美丽的格林维尔联邦惩教所的日子一定很风光吧。好吧，从这位大个子仁兄的表情来看，这些他都不知道。祝你们旅途愉快。哦，欧克耶先生，至于你朋友，我想说的是，非常抱歉。 拉塞尔走后，戴维斯质问凯特：“ 对不起，我撒谎了。” 你能不能治好乔治？ 我知道基因能量在研究如何对抗病原体。 能不能？ 不能。 与此同时，基因能量公司总裁克莱尔派出的私人武装公司也通过 GPS 定位发现了样品的坠落地，并在现场发现了一只体型超过正常狼几倍的毒狼，就是拉塞尔探员刚才说到的那只长九米的巨狼。得到克莱尔将毒狼带回公司的指示后，武装队伍开始对毒狼进行围堵捕获。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只巨狼已经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狼，它吸收了基本能量公司的样本基因后，攻击力、速度、体型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武装人员的各种重型武器根本伤不到它，转眼全军覆没。 克莱尔从即时摄像里看到了这一血腥的一幕，心中窃喜，如此厉害的杀人武器会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为了收集这些动物样本，克莱尔打开了早已安置在顶楼上的微波装置，发出了只有被感染病毒的动物们才能听到的微波。于是被感染了病毒的动物们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基站，而本来在飞机上还昏迷不醒的乔治也被微波叫醒。一对巨掌几乎没用多大力气就拧开了笼子，乔治在飞机里横冲直撞，拉塞尔和他的手下根本无力反抗，顷刻间就被打翻在地。四处飞窜的子弹穿过机身，击中引擎，运输机失去动力，垂直俯冲向地面。戴维斯赶紧找到降落伞，给凯特还有失去意识的拉塞尔穿上，打开运输机后的舱门跳出了飞机。当三人降落在地面查看坠机现场时，却没有找到乔治的尸体。凯特在边上非常着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对不起博士，我跟你称不上我们了。 厅长，我很抱歉对你撒了谎。 得了吧，为达目的不惜撒谎，人类都这样。 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人类呢？ 那我就告诉你，为了追捕打击偷猎者，我跑遍了全世界，非洲、印度、南美。我很清楚人类的本性，人类会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 你觉得人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乔治的来历吗？当时他躲在偷猎者的卡车下面，我们赶到的时候，那些混蛋正在虐杀他的母亲，他们要锯下母猩猩的双手拿去当烟灰缸卖。乔治靠自己根本活不下来，他这种得了白化病的大猩猩在黑市上非常抢手，所以我收养了他。 那些偷猎者呢？ 他们射杀我们，失手了。我反击，没失手。 回忆是伤感的，戴维斯思绪难平。凯特这才了解了乔治的身世，但他仍然在试着说服戴维斯。 幸好乔治不像你对人类有这样的看法。 这话什么意思？ 哦，他的家人遭遇了那样的不幸，他应该会轻易对人类失去信任的，但是他却绝对信任你，对吧？ 你懂的是遗传学，别扯心理学。 在抓人画饼这方面，我也算得上是博士级别了。 啊，对，这一点确实厉害。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利用短回文重复序列救助北极的濒危物种，后来我弟弟生病了，医生说他康复的几率非常小，我知道这项技术能救他。这时克莱尔·怀登出现了，他让我做他的首席基因研究员。 所以基因能量聘请了你？ 对，可我不知道的是，每当我取得有助于我弟弟治疗的技术突破时，他们都会暗地里用来研制武器型的 DNA。 我试过销毁技术，但还没销毁彻底，我就被保安给抓住了。后来，我入狱一个月后，我弟弟就死了。我连再见都没能跟他说。 抱歉。 我只想制止怀登姐弟不再伤害任何人或动物，永远制止。可以实现吗？ 可以实现。 通过拉塞尔探员的帮助，三个人来到了最近的军事基地。克莱尔上校已经在这里部署了指挥中心，应对此次突发事件。三人通过卫星拍摄的画面看到体型庞大的猩猩和巨狼汇合到了一块，沿途造成巨大的破坏。看到这种情况，戴维斯忍不住说话了： 乔治和那只狼在一起， 你和猩猩交过手，长官？ 还有狼在芝加哥48公里外的采石场围攻过他们，他们的行动轨迹都指向芝加哥市区。 两个不同物种朝着同一个目的地长途跋涉，这不可能啊！ 不好意思，这位是谁啊？ 上校，他是戴维斯·欧克耶，灵长类动物学家。那只猩猩是他养的，这位是考德维尔博士，曾在基因能量工作。这两个可爱的小东西就是他搞出来的。 拉塞尔探员，这是正经的军事行动。 是的，长官，我明白。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欧克耶先生，我们有自己的应急预案。另外，联邦调查局要求你们留在这里，他们有事情要问你们。我的下属会送你们出去。 深知克莱尔做事风格的凯特认为，基因能量公司内必定保存了解药，必须尽快赶去芝加哥取得解药并关闭信号源。于是戴维斯在拉塞尔探员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架直升机，二人立刻飞往芝加哥。当他们到达时才发现，除了大猩猩乔治、巨型独狼之外，还有一只巨型鳄鱼。而此时克莱尔上校的拦截行动已经失败，开始疏散民众的同时，居然要动用超级炸弹剿灭巨兽。戴维斯驾驶着直升机来到城中心的基因能量总部大楼外降落，他们冲进大楼，在85楼的低温冷藏箱里，凯特找到了疫苗。谁知道刚刚拿到解药，戴维斯就被克莱尔开枪打伤了。见此情景，凯特和克莱尔打在一起，趁着克莱尔分神之际，凯特将解药塞进他的包里。这时三头巨兽已爬上了大楼，狂暴的乔治发现了克莱尔，抓起克莱尔就塞进了自己的嘴巴，正好将装有解药的手提袋一起吞了进去。很快乔治恢复了正常，但是另外两个巨兽的威胁还在。戴维斯这时也醒了，他和恢复了正常的老朋友乔治一起齐心协力收拾了这两头巨兽。通过卫星看到这一幕的布莱克上校下令取消轰炸任务，看着轰炸机从头顶掠过，戴维斯这才松了一口气。芝加哥的危机结束了，老朋友乔治也回来了，只不过体型大了很多，却仍不失以前的幽默，还是经常拿戴维斯开玩笑。不过戴维斯现在多了一个人类朋友，乔治相信两个人最后会走到一起。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狂暴巨兽》。看过这部影片的许多影迷肯定都对白化大猩猩乔治印象深刻。这部影片如同星球崛起的凯撒一样，乔治并非由电脑后期凭空创造，而是透过30岁的美国男演员杰森·利尔斯真人动作捕捉来构成。幕后的乔治·杰森·利尔森身高其实达到了2米06，比巨石强森还高出半个头。在拍摄《狂暴巨兽》之前的训练，对于杰森·利尔斯才是最辛苦的。他每天都带着手上那一套护臂装置，在深山中以大猩猩的姿态一直狂奔，一天就要走好几公里。这样平时就有在健身的杰森·利尔斯，到了第三天几乎就已经要肌肉酸痛到累趴下。而视觉特效作为重中之重，更是由黄金班底操刀，五度荣获奥斯卡，一手打造《指环王》系列和《星球崛起》《黎明之战》特效的维塔数码视效公司，更是实力呈现，让人叹为观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世纪浩劫》。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The world's got hope in the city where there were war. Made for the pain, it's a battle I'm running toward. Calm to the dawn, I'm embracing it to the core. Forced in the fight and get ready for many more. And off of my from the jump, I ride it out with the pump. Squeezing for that release, I aim and let it dump. I hear a roar of a sound, I'm feeling it through the ground. Mayhem in the city, escaping but I am bound. To rise up amongst the many with no fear. Full squad, we at it, we finish them all clear. Through the rumble, we rumble, never running from trouble. Keep my head on the swivel, you know I'm scoring for double. Searching for that release, swimming at it, repeat. Wash your hands of them sands and fighting till we see peace. It's the least we can do in the world that need the brave. Know the lost can be saved, surviving the end of days. Feel it coming on and I know. Finding my way, something is guiding me. Feel it coming on and I know. This is the rain.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戏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戏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戏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我自愿加入各国共产党。